记忆回忆就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，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。 Oh no no，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是结局，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我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

己掩藏着失落，要什么？爱让我们告别孤单，茫然失措不是我要的，我要什么？还是生我们都不必说，牵你的手哼着歌，在路上自由自在享受每一刻。别在意我深爱不用承诺，大声地说恋爱的我很快乐，你爱我。 随地听经典， 是一声喧哗了我的安宁，

街上的他和她在爱着，我微笑却更寂寞。这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点亮谁的心？转眼看见的你，我微笑竟温暖我的心。全世界都在唱着为你写的歌，歌本都是一曲追梦的歌。城市的上空飘着为你写的歌，我想我要快乐写出这样的歌。全世界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都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。你知道，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彼此放生，彼此留下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去年年末，媒体爆料北京地区十五家银行元旦后即已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从8.5折上浮至9折，当时各银行和房地产中介都予以否认。然而新年之后，这一传闻竟悄然成为事实。日前记者从北京多家银行获悉，元旦之后他们的首套房贷利率最低已经变为9折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缠绵多日的雾霾天气已画上了休止符，京城内与霾困斗的人们得以长长呼出一口气。本周天气不错，不会出现持续重霾，不过已近3九，一年最冷的日子已经来临。九六九提醒，防寒保暖是必不可少的工作。故宫淘宝网店首次联手北京稻香村推出的糕点礼盒正式上市，内含4种16枚点心。礼盒以乾隆帝生母甄嬛原型钮祜禄氏为创意点，连礼盒名称也模仿甄嬛体，定名为极好的点心。西城区2016年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年会召开，记者从会上获悉，十三五期间位于大石栏地区的朱梁街区将整体风貌保护提升，进行保护性修缮，还原历史风貌。北京最早的金融街前世胡同将变身为银钱业博物馆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装着不露痕迹的，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，看着天边，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，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，往前走不回头看了，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，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，我爱你的心牵挂着，心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结果，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幸福不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泪。心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结果，假设有个以后你会 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幸福不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将寂寞孤单作废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 说起冬天，印象中总是一片白色，纯净美好，带有童话般的色彩和万物祥和的氛围。在每年深冬来临之际，一场冬雪总会洋洋洒洒的下来，整个宇宙大地便呈现出一种万物归寂的宁静感，好像很久都没有下雪了。其实冬季不仅仅应该只有被窝滑雪，还应该有一段别致的旅途，通往白雪皑皑的隆冬仙境，用眼睛去感受和记录每一个冬天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冬季也挺适合去旅行的。今年冬天你去了哪些地方，又或者计划去哪儿迎接春天呢？听到歌曲《月圆花好》。 浮云散，

起这一夜干干净净的画面。我爱你爱得不知不觉，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。2017年1月8号，由人民日报社、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在北京开幕。本次盛典分为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论坛、中国品牌全球化高峰论坛两大单元。全国政协副主席齐旭春、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兴、国务院参事王辉耀、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曹德旺、资深传媒人士、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、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CEO 周晨刚、北京和尊置业、台北量子酒店董事长汪小菲等知名企业家共计400余人参会。会议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子萌和严科主持。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作为本届盛典的唯一战略合作广播媒体，对盛典进行全程报道。其中曹德旺、杨澜、周晨刚、汪小菲等众多知名企业家接受北京 FM969 的采访。

我身多破碎，我已太懒太累，分错或对放心还未唏嘘，心跳呼吸正常，不要担心冷场，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辰，偶尔骚根过长，不过请你别问为我操心兼紧张，心跳呼吸正常，工作休息照常，所有的往事来源无恨吸氧，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，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虽然雾霾天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聊一聊雾霾。雾霾中含有水汽和污染颗粒，所以汽车长期在雾霾天行驶，空气滤芯长期净化这样污染严重的空气，就会使自身的洁净能力下降，从而使发动机内的空气交换不畅，增加油耗，有所损耗。首先是发动机，雾霾的颗粒非常非常小，连人体的防御系统都能穿过去，更何况汽车的进气过滤系统了。对于雾霾来说，进气管上的空气滤清器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只要发动机启动了，车子在雾霾里跑，雾霾颗粒就会肆无忌惮地大批涌入发动机的燃烧室内。由于雾霾颗粒基本都是工业污染，特别是矿产工业产物，颗粒会非常锋利，而且无法被普通的高温融化，这些大量的雾霾颗粒在进入发动机的气缸之后，会堆积在整个燃烧室的任何地方，在活塞高速上下运转时，在活塞和气缸壁之间堆积着的大量雾霾颗粒，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个高速的砂轮机，不断对气缸壁造成损伤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长时间在雾霾中行驶的汽车，在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更换空调过滤网。 雾霾天开车时，车主们大多紧闭车窗，将空调调节到内循环模式，这样一来滤网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多。一般车主会在每年夏天时更换一次空调滤网，但雾霾中灰尘颗粒较多，大家最好再次清理滤网，建议半年或者10000公里最好就更换一次空调滤网。969车雾飞扬温馨提示，水箱也不能忘，爱车的水箱的清洗也尤为重要，雾霾天气灰尘多，水箱前容易积尘，这样会对散热系统造成影响，等雾霾彻底消散后，一次彻底的保养是不可缺少的，以保证爱车的正常运转。星源969，我是亚威，雾霾天的时候我们在保护自己，也别忘了在雾霾天之后好好养护一下自己的爱车。 Bye.

在安静角落，如果你回头看，不用在意。 冬日的阳光总是被北风给打败，难得今天有如此温暖的阳光。仰望天空，阳光从云端倾泻下来，用它那柔柔的手抚摸着房屋，抚摸着草木，抚摸懒洋洋的人们。白天走在街上，感觉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似乎也都在贪婪地吮吸着醉人的阳光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雾霾过后，三九隆冬，冬日的暖阳让人懒懒的。 在一个深 舍过之后，就交出现彩虹，泪流干之后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